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15集没收兵权一。定京城从来不缺乏新鲜的事，但凡昨日有个什么动静，第二日立刻就能传得满天飞。若是牵连到哪个有名的人，自然又要被人说上三天三夜。谈论的这些事，有的是看作热闹笑话的，可也有真心为那议论中人不值的。今日这一出热闹里，说的人便是当今名气风头无两的威武大将军，平倭寇，打匈奴，一年到头征战西北，不居功不自傲，军功赫赫，保家卫国，说的就是将门沈家。自沈老将军开始，沈家便凭借着赫赫功勋在名气的百姓中赢得声望。可惜沈老将军的三个儿子中，只有老大沈信继承了他的衣钵，继续走武官的路子。幸运的是，虎父无犬子，沈信没有辜负威武大将军的威名，甚至沈信的嫡子沈丘亦是战场上的一员勇猛小将。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沈信在军中没有架子，打仗又冲在最前面，和将门虎女罗雪燕的结合更是被称为一代传奇。名起百姓都是打心底的尊崇沈信，若说有什么不好的，便是沈信的嫡女一点都没有继承到父母的优秀，反倒是个草包。不过即便嫡女是草包，提起沈信，百姓们总还是支持追捧的。可是如今一顶欺君罔上的帽子扣下来，百姓们就都傻眼了。不是小打小闹，也不是家宅问题，一上来便是欺君罔上，那可是一不小心就能判处抄家的重罪。一大早朝廷的官差就围拢在了沈府门口，据说是要搜集证据。百姓们只晓得沈信犯了欺君罔上的罪，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罪名，又是怎么欺骗了圣上的。 沈将军怎么会欺君罔上呢？多好的人呀。 哎呀，是啊，上次我家孩子调皮惊了沈夫人的马，沈夫人非但没怪责，还给我们赔礼道歉。这么好的人，陛下莫不是弄错了？ 哼，什么弄错了？听说这一次可是铁板钉钉的事，证据都有了。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，反正听说是定王殿下亲自参的沈将军。 定王殿下？ 是啊，你想，定王殿下定不会作假的，说不定是因为神武小姐曾经爱慕定王殿下，遭了羞辱，沈将军为了给女儿出气，才做了对不起陛下的事儿。 这么说倒也有可能，可怜的沈将军一家倒是被那嫡女害惨了。 这些百姓们议论的声音并不低，沈庙站在府门口能够清晰地听在耳中，府中人都站在府门口好让官兵进去搜寻。沈月阳做害怕的躲在陈若秋身后，同情地看着沈庙。 啊，五妹妹，这些人怎么能这么说你呢？大伯做的事与你有什么干系？ 沈庙冷眼瞧着那些凶神恶煞的官兵，闻言却是付之一笑。一次瞎了眼，终生便被打上爱慕定王的草包这个烙印，还真是恶心极了。见沈庙不说话，沈月以为他是无话可对，眼中瞬间有了得意，却是站着不吭声。沈老夫人在确定沈信不会连累到他身上之后，便放下心来，摆出一副家风端正的当家主母姿态，怒斥道： 哼，老大家的怎么能做出如此背君之事？我沈家世代忠良，没有这么不要脸面的人，简直丢尽了沈家的脸。若是将军还在，也不会看着老大家的如此败坏门风。 沈妙闻言心中一动，看向老夫人说道，祖母这是说的什么话？父亲也是沈家的一员，沈家和父亲都是连为一体的，怎么能在这个时候不管父亲呢？从前父亲被陛下赏赐赞扬的时候，祖母不是还说沈家得此男儿是沈家之福？这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祖母这回又忘了？外头看热闹的百姓闻言，目光刷的一下射向沈老夫人。人家威武大将军从前军功卓绝，得了圣上赏赐的时候，沈老夫人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本是一家人，就该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怎么这沈老夫人的模样却像是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的？一见人家有难就迫不及待地划清干系，怎么得了啊？沈老夫人也意识到众人看她的目光不善，一时恼羞成怒，却又不知道如何接话，只得看向一边的陈若秋。沈贵和沈万都上朝去了，这里能够独当一面的便只有陈若秋。陈若秋笑道， 五姐儿，老夫人哪里就是你说的那个意思，老夫人只是被气着了。你也知道咱们沈家从来都是正直做人，那个欺君罔上，若是老将军地下有知，也会责怪你爹的。你爹做出这样的事，让沈家日后如何自处啊？ 沈老夫人见陈若秋帮腔，底子也硬了些，看陈若秋也更顺眼了，她点头道， 不错，你爹犯了错还不许人说了。 沈东陵和万姨娘站在一边，他们自来都是没有说话的权利的，便也只是静静地看着不说话。如此说来，祖母莫不是要和我爹划清干系，将我爹逐出沈家才罢休吗？沈妙一说这话，陈若秋就心道糟糕，还未来得及阻拦，就见沈老夫人眼睛一亮，义愤填膺道， 如此不孝子孙，自然要逐出沈家。 祖母真要如此无情，我爹如今尚且身陷囹圄，祖母不帮着周旋。沈妙垂眸，瞧见沈妙低头示弱的模样，沈老夫人的心中顿时感到一阵快慰。前些日子被大房逼得事事不顺，心中的憋屈就在此刻一扫而光。她越是畅快，语气就越发的义正辞严。她道， 沈家世代忠良，便是背上再无情的骂名，老身也要替老爷做这个决定。这样的人不能入我沈家的祠堂，就从今日起将沈心一方逐出沈家。 沈老夫人自己说得畅快，却没有瞧见陈若秋勃然变色的脸。虽说划清关系是自然要做的，可是沈老夫人做得如此明白，就实在是太蠢了。这般作态落在百姓眼中，百姓又不是傻子，大家都不会站在沈老夫人这一边的。思及此，陈若秋便陪笑着对沈妙说道， 哎呀，吴姐儿，老夫人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被大哥气着了，这会儿才如此说。吴姐儿，等再过些日子老夫人气消了，便不会这样了。 沈月有些不明白自家娘亲为何要这样说，就让沈老夫人将沈妙赶出去不好吗？如今沈信他们都背上了欺君罔上的罪名，便是最后仗着这些年的功勋，死罪可免，那活罪也难逃，过得必然是极为落魄的。将这落魄的一家人赶出去，说不定他们连容身之所都没有，想想就觉得欢喜啊。三婶不必说了，既然老夫人如此看重沈家门楣，连亲情都不放在眼中，我又有何惧也？倒不如就此分开，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，免得坏了沈家的门楣。沈妙说的讽刺，他又说道，只是一时半会儿搬动有些困难，等军爷搜寻完了，我自会收拾行李，只等爹娘一回来就搬出去， 再也不玷污沈家的一分一毫。沈妙说的愤怒，粗粗一看像是骄纵少女被逼得口不择言，可是细细听来，这其中一点转圜的余地都没有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